墙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，打造一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戏。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是你、yeah、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戏。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是你。 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把我乐翻了，有对夫妇两个人呢离开家很长一段时间，终于等到他们回家的柴犬小铁呢委屈到不行了，情绪激烈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死死的咬住主人的鞋子不放，呜咽声里面写满了寂寞。 你把爱心晚餐统统吃光光，一口也不准剩下，别偷偷的瞌睡陪我聊天，说心话。Baby baby 要乖乖听话，不然就挨打。Baby baby 脚丫细，想想亲我一下下，说晚安才准上床。玩弄关系，因为你是唯一我最亲爱的宝贝呀。是要揉揉你头发，瞧你爱困的沙哑，就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光。哦，想要把你关在我一个人的心里，不准你随便往别人心里闯。心里不准你随便

是我们下一次会遇到真 长沙呢，有一位83岁的老人呢，非常的喜欢旅游。他家的墙上面全都是他旅游的足迹。老人说自己平均呢，每年会花10000块钱出游。2008年到现在9年多的时间，他已经环游5大洲24个国家了。世界这么大，老爷爷也要出去看看。这应该是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，没错了。

受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。爱让我们彼此相信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意把你提成力，准备随时能继续，不贪心不委屈，融通每一个遭遇，都跟自己有关系。道理这么说，人要学着相信，没那么故意，但是我要亲身经历，越自己越好。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你还手什么都有不同。爱让我们彼此相信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容易把你提成力，准备随时能继续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，都跟自己有关系。 Yeah.